轮回的出场阵容里没有吕伯远，这在六人上场时大家一眼就发觉的，但是也没有人觉得太惊讶，毕竟他的状态持续不佳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最终坐在选手席上一点也不稀奇。可是星星这边，六人一出没有方瑞，顿时引来一片惊讶，包括轮回战队的粉丝们都诧异星星为何不派方瑞上场。因为最近一段比赛方瑞的表现实在是太抢眼了，上一轮最佳选手单凭这四个字就已经足够说明这一切，而今天擂台赛上最终完成逆转的虽然是唐柔的一挑三，但是追赶的号角却是从方瑞这里吹响的。一挑三风头正劲，一枪穿云生命还有 40% 多的周泽凯是谁打下去的？方瑞。吕伯远的云山乱那绝大多数的生命是谁消耗掉的？也是方瑞。表现如此出色，最终决战居然不上。场边开始议论，而一些关注赛后消息的立即想到在上轮比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问及方瑞，叶修确实说过方瑞当场比赛消耗很大，最后一轮能不能出场不好说。大多数人都把这当作是烟雾弹了，尤其是当擂台赛方瑞最终上阵的时候，不少人记得这事儿的人还又讨论了一番。但是现在方瑞终于坐在了选手席上，当星星的队友进行最终冲刺的时候，他们队中这位第一薪酬操作最强角色的选手作壁上观。望着那六人上场的背影，方瑞也是心有不甘，但是他很清楚这时候与其去挑战自己的精神和毅力，不如信任自己的队友。星星的大家都很出色，谁说就一定非他不可呢？ 这样好的表现机会我就让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吧。 回到备战室后，方瑞就这样牛逼哄哄地说着。他自己看不到，但从一些不会说谎的队友眼神中所流露出的担忧，他就知道自己此时的精神状态已经藏不住了。 哎，太好了，交给我吧。 包子兴奋地道。方瑞欣慰，如果人人都像包子，这个世界一定会很甜。他这样想着。 前辈辛苦了。 乔一帆则比较诚恳，他显然是特清楚真相的那一类。方瑞拍拍乔一帆，态度也十分诚恳。 没有我你们才会很辛苦。 众人笑，但是笑完之后却也觉得这话虽然无耻，但是个实话。方瑞的实力，他的角色海无量的实力，比起星星其他新人新角色来说确实要强，没有他其他人会很辛苦。 那我们就辛苦一点。 叶修点了点头，开始点名。 团队赛，我沐橙、乔一帆、安文义。 先点了四个，被叫到名字的人都点着头。叶修的目光随后转向了唐柔。 一挑三累不累？ 我还沉浸在遗憾中呢。 唐柔说。是的，遗憾。一挑三后唐柔说的那话几乎人人都以为他是在放嘲讽，但事实上那只是遗憾，很纯粹的遗憾。他就是觉得自己还能挑战更多的对手，可惜因为赛制却没有对手了而已。 好的，马上你就又有五个，哦不，是六个对手了。团队赛，我们五个首发，然后第六人。 目光转过来了，罗辑心跳加速，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会是我吗？总决赛，最终战，自己，好紧张啊，但是也很期待啊。这正幻想呢，忽然就被包子一把给推上墙去了。 一边去，这种事儿当然是要让老大先上了。 嗯，第六人包子嘛。 叶修宣布完了，连忙又向罗辑解释了一下。 可不是因为你打不过他啊。 我明白。 罗辑点着头。 而一旁角落里的莫凡一向面无表情的脸上这时竟也闪过一抹失望的神色，但是他最终也没有站出来争取什么，只是死死攥着拳头。叶修看到了，他知道莫凡心里很不甘，擂台赛出场的五人就他完全是白送的，只是因为在不知设定的情况下引到了山壁顶上的伏兵，最后任他如何努力却还是极其彻底地输掉了比赛。莫凡不是状态不好，如果没有那个意外，谁也不知道那一局会打成什么样。但是叶修最终还是没有在团队赛中选择莫凡出场。莫凡没有说什么，但叶修却还是给他做了解释，说的却只是早就和他说过的很简单很普通的一句话而已。 团队赛你暂时还是不够适应。 莫凡依旧面无表情，就像每次叶修和他说话的时候，只是这次他本就死攥着的拳头又用力捏了捏。团队赛他不是没打过，常规赛有时叶修还是会在团队赛中把他排进去，可惜一个赛季下来，莫凡在个人技术方面很有些突破，但在团队方面或许是天生性格的原因，即使明白团队战要互相配合，但是表现的却大多非常机械，很不灵活，不习惯不适应。别人看得出，莫凡自己更能清晰地感觉到，叶修也只是将这一点又重复了一下，但是却有了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原因就只是这样罢了。最后魏琛对他，叶修也有解释，但是就三个字， 你懂的。 你大爷，不许说啊。 魏琛重重地拍着叶修， 哼，你在的赛季我都是冠军。 靠。 魏琛脸黑了黑，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只不过以前那两个赛季魏琛和叶修还是敌人来着， 所以这次应该也是。 哼，只要能赢，老夫就当回你的吉祥物。 吉祥物？ 所有人都看了魏琛一眼， 真恶心，你还是给我根烟吧。 出发，最终战。星星走出了备战室，而此时叶修正和其他五人一起走向着最终一战的赛台。又一次站在了这种时刻，叶修觉得熟悉也觉得陌生，尖叫欢呼掌声，一切都是为了接下来即将诞生的身份，冠军。 是我们， 轮回六人说着。 是我们， 星星六人也在说着。